切都已改变，悲伤不再那么明显，记住你的脸慢慢的变迁，我已经走出你的天，隐藏起我的眷恋，但我再度回到伤心的街边，你却站在我面前，已经等了一个冬天，我心我情不再顾及这样的改变，熟悉的曾是依然变化万千，我们却仿佛又回到原点，我心我情曾说不起这样的影片，怎么会是我伤心的主演？这一切是不是上天对我的亏欠？这一切是不是上天对我的亏欠？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乱了，由关淑怡所演唱。旧单车老情歌，为您的爱情增添浪漫的乐章。下面是庾澄庆的《码头之歌》，辛晓琪的《满心欢喜》，以及杨林所演唱的《盲目》。 精彩的旅程。 Thank you.

信，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将痴心痴放，你受箭扑向我，感到我已错过，但仍垂头无言，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渡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中箭，仿佛失去自我，